啊，也是在咱们法院进行审理的是吧？ 对 啊，目前已经开庭了。嗯， 啊，昨天审理庭审结束。 昨天庭审结束啊。那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哈。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啊。被告方啊是股权的众筹平台人人投网站的运营方，叫做北京飞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这是被告。原告呢是北京的一家餐饮公司，叫糯米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这家餐饮公司啊想通过人人投的这个平台来众筹88万人民币，干嘛呢？用来开一个餐厅的分店。但是就在这个众筹的期间呢，啊，北京飞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个众筹平台，他认为这个餐饮公司提供的信息有虚假，不真实，所以这个众筹平台啊，就拒绝向这个餐饮公司来支付已经融资到位的款项，而且把这个众筹的款项已经还给投资人了。为此，这两家公司就闹上了法庭啊，众筹公司向项目方餐饮公司讨要委托的融资费和违约金，而这个餐饮公司啊，糯米多反诉人人投的运营方飞度公司，讨要其先期支付的176000元的损失哈。咱们先请殷法官来说一说，最近几年这个众筹是不是在互联网上特别的火热哈？那么什么是众筹？我们理解的这个众筹大概有几种方式，好不好？您给说说。 实际上，我们说的众筹啊，是互联网金融领域内非常有创新性的一种金融交易方式。 嗯， 啊，实际上众筹呢是继余额宝啊 P2P 以后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非常迅猛的一种啊交易。实际上从2014年开始，这个众筹开始更加快速的发展。 嗯， 之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央行十部门啊出台了这个促进互联网金融啊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也谈到了股权众筹啊，它实际上是向社会公开小额进行股权融资的啊一种交易方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互联网金融非常的火， 嗯， 股权众筹也非常的火， 嗯 啊，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初创企业， 嗯， 或者说你想有一个比较好的项目， 嗯， 你缺乏这种资金，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互联网金融平台，或者叫股权众筹平台， 嗯 啊，去向社会融资， 嗯 啊，当然了，这个众筹呢，它分大体上主要分三种， 嗯， 一种叫这个最主要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案件叫股权众筹， 股权众筹， 这个股权众筹啊，它的意思呢，主要是说这个众筹的项目或者企业啊，如果说这个众筹项目企业成功以后，你将成为这个项目的股东， 嗯 啊，或者享有一定的股权。当然了，它这个方式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啊，这个运营的这个主体可能是个合伙企业，也可能是个有限公司， 嗯， 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是这种实物型的众筹啊，就是奖励式的， 啊，奖励 式。你比如说 啊，咱们去发个唱片， 嗯， 是吧？或者是去做一个实物的一个产品， 嗯， 那你现在比如说众筹开始以后呢，我这个众筹如果成功了啊，这个项目做完了，或者说这个唱片出来了，我可以给你一张唱片，或者是给你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 嗯，实物， 啊，就叫实物， 嗯。 还有一种就是捐赠式的， 嗯， 比如说一些公益项的公益的项目， 嗯 啊，就是纯公益社会公益的那种。但是后两种，实际上我们看呢，就是现在争议不是很大， 嗯 啊，在法律法规上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障碍，主要是第一种 股权， 就是，股权众筹，因为股权众筹涉及到， 哦， 这个企业的这种运作，还有它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的一些规定， 嗯， 这在这方面实际上还有一些争议。 殷法官简单说了一下这个众筹哈是什么，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哈。但是这里边究竟有哪些争议，或者说消费者所不太了解的东西，咱们也接下来好好来说一说。通过这个案例哈，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哈，宋阳主持人，今天宋阳，我一直想开一家咖啡馆，但是我确实没有资金啊，主持人挣钱也少是吧？但是我开餐馆我需要100万。于是呢，我就开始，我想在网络上发起众筹，我让很多根本就不认识我的人，我只是说，哎，我是北京电台什么某某主持人，我开这个餐馆，你信任我 ，OK， 我有一个项目计划书，我发到上面去了。但凡是比如说一个人2万块钱啊，50个人，这不100万凑够了， 那每个人我给你多少多少的股份啊，你可以占这公司占股，以后这公司有收益了咱们一起来分。 嗯， 我觉得这个不就这么简单吗？我就发到网络上，然后人家钱给我，这公司就开了。那作为我这个开餐馆的我发起人，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样网这个法律上的约束吗？或者说对于这些参与人，人家给我一人给我两万块钱了，五十人，对他们来说有什么那样的法律上的一些个保障吗？现在有吗？嗯， 好，您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嗯， 我们说股权众筹实际上并不是就是在咱们国家首创，实际上国际上这个股权众筹交易也是很发达的。比如说美国， 嗯， 它专门有这种赵布斯法案，叫初创企业法。 嗯， 那么在我国呢，为什么这个股权众筹有争议或者说有风险啊？是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类似于向社会公众公开进行股权融资是有严格管制的 啊， 就是根据这个证券法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募集股本啊，或者是发行证券，第一，它不能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发行， 嗯， 特定公众的话不能超过一定的人数，有200人啊，那么这就是国家的规定。 嗯 啊，如果说你比如说咱们要100万需要社会融资， 嗯， 你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做融资的话啊，它有一个，当然这个行业内部叫特定化的过程，比如说这个项目是放在这个平台上了，但是说你这个要成为股东的话，你得在这个平台上注册， 先注册， 注册 啊， 啊，这叫特定化过程吧，啊，就是注册完以后呢，它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对它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投资人， 嗯， 来这个相对应的，啊，那么你这个融资成功以后呢，由这些人再成立一个不违反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人数限制的这么一个组织体， 嗯， 你比如说这个啊，是不是五十人的上限不能突破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像咱们这个案件里面就有一个，当然双方当事人就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要成立一个有限合伙去运营这个饭店， 嗯， 这个实体，但是呢这个融资人的人数实际上是超过了这个合伙企业法的人数上限，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法律做了什么样的评价？ 嗯，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嗯，我看这个案件当中啊，也是这个当初这个也是这个实体要求是50人嘛，是吧？是50人，但后来实际上好像是一共是集资了是募集的是77人还是88个人啊？ 实际上这个 已经超过了， 募集的时候没有说人数， 没有说人数， 但是他募集的时候他每一份有多少钱是固定的， 是份数。 对，他这个比如说你一份是5000元， 一份5000， 哎， 嗯， 你就买了一份，买了2份， 嗯 啊，这个案子当时这个投资人也出庭了， 嗯 啊，就是他们就是从网上看到这个项目，然后呢本来就是人人投这个这个注册的这个投资人，然后觉得这项目不错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按照一份2份这么去购买了， 嗯 当然了最后的结果是说这个融资很快就成功了 啊， 很快成功了以后呢发现这个人数呢 超了。嗯， 人数超了以后呢，这个当然了，这个这个人人投实际上这个看这个众筹行业的这个报告，它实际上是市场就是它这个交易量是很大的， 嗯， 因为它专门是做这个实体店铺， 嗯， 就是我想就是这个主持人您说的啊， 实体店铺， 我想开个小饭馆， 嗯， 我想开个咖啡店， 嗯， 哎，其实这个项目就是盈利的话会还是比较不错，但是亏可能也。 很快 亏不到哪儿去 对， 就是 亏了多少钱， 对， 嗯， 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很多投资人非常感兴趣， 嗯 但是这个里面啊，如果说在某些信息披露上出现的问题，那很可能这个双方这个信任感丧失以后， 嗯， 这个生意可能就不好做了， 嗯， 这个案子就是在中间环节啊，融资成功以后呢，发现，哎，他们这个租赁的这个房屋， 嗯， 就开饭店和租 实体租赁的这个房屋， 这个房子的产权双方有些争议， 嗯， 所以这个有争议了以后呢，就是一方说呀，说你这个，你告诉我们投资人的这个房子呢是平房， 嗯， 但是这个投资人他这个投资人啊是这80来个人呢是全国各地的，但北京有一部分。这个北京的投资人当然也很关注这些投资项目， 就去实地看去了， 去了啊，去了，然后呢这个去了啊，还见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这个 融资方项目方的这个负责同志啊，负责人。然后呢，这个当时一看，哎，怎么是三层楼？ 嗯 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些疑问，要求这个项目方回答。然后呢，你这个第一呢，如果是一层变成三层了，那么你这另外两层是怎么回事呢？ 嗯， 然后呢，登记的时候它这个显示也是平房， 嗯， 所以你另外两层，他就想是不是违建？ 嗯， 他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另外呢，他们就想说这个，你项目方如果说想做这个企业的话，让我们相信你的话，你是不是把那个房产证， 嗯， 给我们看看、嗯、啊，或者说是这个 租赁的合同， 对，租赁合同他有， 嗯， 租赁合同有，就是说，但是租赁合同是，他要让他们提供就是前手同意转租的这个文件、 哦、 啊，但是这些呢，可能双方啊，另外一方说这个涉及到这个商业秘密，所以就没有提供。 嗯， 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饭店的这个开业时间到了，然后呢，这个双方觉得这个旅行起来是有障碍，就双方互相提了解除合同，就是都给对方发了函，都认对方违约了，产生了这样一个诉讼。本诉和反诉实际上是都是基于认为对方违约导致解除合同。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违约损害赔偿问题。 嗯，是，其实呢，还是源于一个互联网现在的众筹，尤其是股权众筹的一个信息如何让双方或者说三方都能够清晰的明白和了解，这是在互联网上它本身就存在一个互联网网络上的一个缺陷。就是比如说哈、啊，咱们就是正常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啊，我跟英法官沟通交流，我看到英法官长什么样，英法官看到宋阳长什么样了啊，我们双方都戴着眼镜，哈，我们大概是同龄人聊聊天，发现哎，这样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初步的一种信任。但如果说我们只是在网上交流，或者我们只是发发微信，我们只是打打电话，你永远看不到对方的长什么样，永远接触不到对方，只是通过互联网的话。一旦有一方想要隐瞒某些个信息，我觉得会比其他的一些个方式要容易得多，就是通过互联网。所以说互联网的这种股权的众筹是不是也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风险？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两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互联网金融或者说股权众筹它自产生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消除这种非得通过熟人社会进行投资的这么一个困境，就是咱俩不熟悉，又很难快速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去做一个投资，那怎么办呢？通过第三方 平台、 这个股权众筹平台啊，它不光是这种撮合交易，它其实是审核我项目方，这个人人投呢，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这个股权众筹平台其实大部分都一样啊，在审核上是差不多，就是他们要审核这个项目，本身呢具不具有这个可行性啊，是吧，好不好啊，然后呢必要的资质啊，审核完了之后呢，觉得通过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呢看这个项目评价一下，如果他们觉得这个项目不错，然后他再向这个会员啊，再向这种投资人推荐 促成这样 的把关，这个项目融资完了以后呢，这个项目实体这个店的运作呢，他们还要安装他们必要的这种财务软件，每一个这个财务报表数据啊都要实时传送，等等，这是一系列的服务，那这种服务呢，实际上就是目的在于打消陌生人之间，比如说从事一个交易，有一些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然了，就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说那么这个股权众筹到底解决没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的。那么有些人就提出呢，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环境下，在互联网金融的这种背景下，实际上这个信息不对称，就是说双方互不了解信息这个程度呢，在某些方面是减弱了，但是在其他的另一些方面可能是加深了。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就有些信息它很隐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确实比如说我们俩面对面掌握这些信息，在互联网环境下可能就不会这么直观，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啊，一个问题的两面，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通过一些制度或者通过一些社会环境的变化加以改进。 是，所以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拿这个网络的商业平台啊，就比如说卖东西的平台啊，国内也有很多，在这个国际上，美国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大型的这个商业平台。最早的商业平台，他们做的这个货源还都是不错的，包括国内的一些个某些个公司建的自己的一些个购物的一个网站和平台，但是越做越大之后，就发现这些个网络平台发现， 这个做我只做平台，可能来钱来得更快一些，是吧？我干脆别做自己的产品了，我只做自己的平台好了。约了很多的商户进来，然后呢，又把很多的消费者呢，通过这个平台把这个商品卖给他，他只是赚一个平台的一个费用哈。当然，这个平台费用后来又衍生到很多，比如说平台的这个排列费，哪些商品排在第一位，哪些商品排在第二位。商品当中的哪些个商品排在前头，你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通过 PC 端这个电脑屏幕很小的是吧，我们一下只能看到十行或二十行，所以这个排序就成了很多个网络平台他们现在赚钱的很大的一个手段哈。 对， 所以这个平台一旦放开了之后，那他就希望更多的商品能进来，慢慢的就放松了对这些商品的一个监管和一个审查审核，你是否能够进入到这个平台。所以我在想，这种众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一个网站，您说刚才从14年开始大火起来哈，15年现在很多个一些众筹的平台已经有很大很强的实力了哈，真的以后慢慢再做大做得更大的时候，会不会也会产生之前像类似于像购物网站那样的一些个情况发生？ 嗯，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也就是说会员来说，那岂不是有很大的风险在里边？嗯， 对，您提的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但是怎么考虑这个股权众筹？它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一种金融， 本质还是金融。 对， 嗯，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那么是金融的话，它就要受到相应的管制，或者说相应的监管。 嗯， 因为金融在处分这个利益上，比普通商品会更大一些， 嗯， 风险也更大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这个央行十部门要出台这个规定， 嗯， 或者出台这个指导意见，就是为了规范互联网金融目前行业中存在的乱象。那下一步怎么定位这个股权众筹，现在也是争议很大。前段时间这个证监会下发了一个通知，要对这个众筹行业啊，做一个检查， 嗯 啊，比如说现在这个行业传闻还要分这个公募股权众筹、私募股权众筹，私募股权众筹又不叫私募股权众筹，叫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等等这些称呼，实际上还是稍微的，就是现在看大家还是看不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摸清底数的过程。那么下一步是怎么去定位股权众筹呢？它应当是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必要的部分。 嗯， 就是比如说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新三板这些场外的证券交易等等，还有一些这个风险投资另外的这个补充， 嗯， 股权众筹它的面向的对象呢，应当是中小微企业， 嗯， 初创企业、高科技企业， 嗯， 还有一些就是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啊，就是不错的一些项目。这些呢作为一种融资的一种渠道，那么股权众筹和它的匹配度还是很高，而且也满足了一些投资者投资渠道目前比较狭窄的这种需求。 嗯， 收益率啊，这个从目前来看啊，也应该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但是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嗯， 就是像这个那天这个郑忍出庭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在别的地方也做一些这个众筹的这个交易， 交易， 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来看呢，当然风险他们是要尽力去避免的，但是已经这个投资的项目，实际上他们觉得这个收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满意， 还是比较不错。 对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锦马在线啊，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股权众筹，同时说一说关于股权众筹哈，第一个案子的这么一个开庭，由这个案例引申，我们也说一说身边的这些个众筹项目哈。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稍事休息。 大家好，我是徐峥， 对， 我也在炒股。 你知道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能天天给我消息。 快用大智慧手机版，现在下载，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了。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 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哈。一家饭店呢是委托一家人人头的网站的这个众筹公司哈，众筹平台来进行为这个饭店开新店来众筹，但是呢，众筹钱到了，可是双方呢，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个信息不够透明，不够公开，互相起诉哈。一方是说，另外一方在这个提供租房合同的时候存在一些个违约现象哈，没有彻底明白的说明你的房屋的来源。另外一方说呢，你在融资的时候哈，超过了这个融资的人数，同时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个矛盾，也就把这个互联网啊股权众筹的第一案啊把它引爆了哈。那通过这个事情啊，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早晚在这个我们都说。要有经验嘛，是吧？经验也有要教训哈。老是成功，其实你得不到什么样的经验，只有失败才会得到经验哈。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对以后的无论是众筹平台也好，众筹想要众筹的企业也好，还是对投资人来好，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个提醒在里边哈。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法官呢，是海淀法院的英华法官哈，也是昨天直接这个案子也在这个。咱们院里边进行 审理了， 进行审理了哈。 嗯， 咱们还是更多的来说一说，就是除了这个案件本身啊，案件本身现在所有投资人的钱应该是已经返还给投资人了，对吧？已经返还， 已经返还给投资人，并且支付了一部分利息。 一部分利息哈。返还投资人了，好。但是我们说，如果说要这钱要是还不了投资人呢，投资人一旦要受了损失呢，这方面有没有法律方面的监管呢？一方面是人人投这个网站，它有没有这个运营你众筹的这个资格和资本啊？你这算不算非法集资？这是一方面，国家有没有法律的规定？另外一方面，像刚才我们上半段来说的，是不是所有的企业你都可以进行众筹？那么在初期的审批阶段，仅仅是这个众筹平台在审批吗？还是说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也要出台一些相关的规定？你符合了高科技？你符合了创新，你符合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说你的创始人这些年来的信用记录，你符合什么什么什么，你才能做众筹。好像现在这些有一点是属于真空的一个地带，好像还没有很多的法律条文来填补这个空间。 嗯，去年年底，中国证券业协会实际上出台了一个关于私募股权众筹的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呢叫征求意见稿，而且是现在正在征求意见，没有出正式的一个文本。 嗯， 但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把这个众筹，就是私募，当时就叫私募股权众筹的这个条件，平台的功能，平台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然后投资人是什么条件，项目方是什么条件，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 嗯， 其中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这个众筹行业还是风险比较大，所以提出一个叫合格投资人制度，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年收入有多少，你资产有多少，你才能做这个众筹项目。而且这个对项目方的这个融资的上限，他也做了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这个通过这种途径，最多能融多少钱， 有个上限 啊。对，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把这个风险呢尽量的管控一下。那么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案件实际上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合同纠纷 、对， 大家就是在网络上也有人评论这是一个合同纠纷，但实际上很可能这个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去花这么大的这个精力去琢磨它，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它必然要涉及到，因为这个股权众筹交易从来没有在经过司法裁判。那么这个案件到了这个法院以后呢，就是不光要审这个合同本身的问题，还要花很多的这个笔墨，花很多的这种力气去审查股权众筹交易在哪些方面，在哪些环节，和目前的规定和这种行业的发展相互吻不吻合，这个符不符合现在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个交易合法合规性 的问题，实际上要审查很清楚。 嗯， 那么这个案件一出了以后，这个判例出了以后呢，这个以后同类型的案件很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规范性的意义。所以这就是首例的一个重要意义。 嗯 啊，也可能就是如果说这个判例如果判不好的话，可能对这个行业呢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影响。那么如果这个判决本身能够这个就是它能够留足空间， 嗯， 那很可能会对这个行业产生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引导作用。这就是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非常的慎重啊，非常慎重。 嗯， 毕竟这个法律对这种商业交易它的介入啊，一定是审慎的、适度的。啊，不能管得特别的宽， 嗯， 但是也不能不管， 嗯 嗯，就是这个案件，所以我们这个案件可能择日会宣判啊， 嗯， 现在还不能过多的说一些我们的结论， 是 啊，也在思考过程中。 哦，择日宣判之后，我们节目也会来进行报道哈，嗯，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定好这个游戏的规则和这个圈儿，是不是？圈儿里边你别出这个圈儿，那里边无论是投资人也好，平台也好，还是这个项目方也好，你们都能够得到自己的这个需求啊，同时能够健康的把这个行业发展下去，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从目前来看，股权众筹行业发生的问题其实不多。 嗯， 我们真正发现问题的，实际上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是 P2P。 嗯， 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反映的问题比较多一些。股权众筹从一开始啊，因为它这个毕竟交易量是蓬勃发展，但是交易量实际还不多。在中国来说，这个股权众筹这个行业实际上还是处于成长期，或者说叫初创期。 初创期， 对，初创期，就是还是没有达到一个相对成熟或者一般成熟的一个程度。 嗯 啊， 是， 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是那我们监管机构也在观察。 嗯， 也没有说现在对这个股权众筹的交易方式啊、交易的类型啊、它的定位啊，做一个准确的一个定性。 嗯， 啊，所以现在还在摸索。 是，节目时间不多哈，最后还是说一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投资方式，今天我们说是股权众筹，它也算是一个金融一种投资方式。对于这个股东的我们的投资者来说哈，你即使成为了会员，也要学习相关的一些个金融常识，你至少要了解这里边究竟你投的钱投给了谁， 对， 你以后的收益怎么来，那双方的约定是什么样的，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交给了平台，我就坐在家里边我就坐等收益吧，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哈。 对， 作为每一个投资人都要学习相应的知识，不然一旦出现了一些个金融风险，或者说合同纠纷也好啊，或者说一些个金融的一些个诈骗，或者说卷款跑路这样的事情，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啊。最终亏本的还是自己，是吧？ 对， 所以要掌握好这个门槛，什么能进，什么不能进。一说股票，赶紧买吧啊！买了就挣钱。你看，很多人买完之后，股市出现了一个大跌哈，很多都是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股票，没有任何股票金融常识的朋友，都可能一年两年的薪水啊，都亏在里边了哈，这样的事情希望以后也不要发生。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也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海淀法院的应华法官，谢谢您。 嗯，好， 好，接下来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正面快报。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D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